自己也服务了33年啊，播音员的成绩大家有目共睹啊，这45年来有差不多2万多个专利吧啊，然后也协助扶持了大概有240家新创公司啊，其中80家是国际知名的上市柜公司，包括大家熟悉的台积电啊、联电啊、晶圆光电等等哈。然后这5年非常强调创新，所以已经16个奖项，这个奖项就是刚才大家在影片中看到了，就美国百大科技研发奖哈，非常漂亮的成绩单哈。创新显然是非常重要的元素，那可不可以请院长来诠释一下为什么非要创新？ 好，谢谢主持人啊。事实上，我刚简单也提了一下啊，当个别都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创新。那公务员因为一方面跟着政策走得很直接，那再加上时间，等于说有台湾这个平台哈历练，所以在我经过这么久的工作，我刚进公务院的时候职称就是研究员啊，那进公务院的第二天就把反应器架起来就开始做实验了哈，那跟我现在的工作就这个经历我自己蛮珍惜，所以也希望把这么有经过时间淬炼的一些模式能够整理的比较好一点。那我想台湾在早期基本的心态就是快速追赶啊，那所以包括我们做基底电路的技术引进基本上真的就是一种好的追赶的模式。当后来在特别台积电的时代有那个营运模式的创新啊，那用营运模式的创新来拉动这个技术，当时的技术应该是230的，但是加上那个营运模式的创新，那经过了这么多年啊，所以当有外宾有时候我们跟他讲的口沫横飞的时候，他们就会问说，哎，你们那个原来是个2流以下的技术，为什么现在有1流的公司啊？我后来想了好久啊，那所以也理解，就是创新 business model 的创新结合到技术，结合到投资，所以台积电现在也走的路越来越宽。所以在工业里面，我们需要的转型升级就是不止在后面追赶哈，那我们需要跟先进国家一样，做出别人还没有解决的问题的 solution。那而这个过程因为牵涉到组织制度文化人的思维的改变，所以主持人讲5年，我还是要跟你说，我现在已经记不得几年了，因为以前讲15年，后来20年，因为做太久了，现在总觉得是超过20年了哈。从完全搞不清楚到现在有一点点累积的经验了哈。那所以我想我们作为一个研发机构要能够是国际级的、世界级的，那一定要能够做出自己独特的从技术 enable 的一个解决的方案哈。那所以就是这样子长期的努力。那当我们看到这些成果的时候，某个程度上应该也就是反映在公务员大部分的人他的思维已经无形中有所改变。 好，来，我们掌声谢谢刘院长，谢谢院长提醒我们这个创新其实有很多的层次，不只是技术的创新，还有这个营运模式的创新啊，这些不同的创新可以帮助我们从一个追赶的角色超越到一个领先的角色。那关于从追赶到超越，其实如虹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容我下一个阶段再告诉大家如虹怎么样在机能性布料这个领域从追赶到超越。好，台泥大家非常熟悉，在去年台泥集团庆祝了70周年的生日啊，也开始成为一个多角化经营的集团啊。那水泥的制造过程其实要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啊，台泥跟供应链合作啊，发明了一种技术可以捕获这些二氧化碳，没错，捕获，而不是捕获那个宝可梦，是捕获二氧化碳。然后他把这个二氧化碳呢去喂养微藻啊，微是微小的微藻，是水藻的藻。然后这个微藻就能提炼出 这个生殖能源，好，或是说能够提供出虾红素来作为一个保健跟保养食品。我现在手上有一些例子哈，这个是保健食品哈，然后呢，这个是保养品哈。我非常想要在现场示范敷这个面膜，但是我猜可能不太得体啊，所以各位回去今天晚上睡觉前慢慢体会好了。那当然，我们要请这背后的灵魂人物顾董事长来替我们诠释一下，为什么非要创新不可？掌声欢迎。 主持人，首先我要在这里谢谢工研院邀请台尼来参加这个这么有意义的这个新书发表会。我想台尼跟这个工研院的合作是非常非常的全面，而且事实上我们在这个合作的过程中间也在一个创新的平台上面大家一起的对于未来如何的创新有很多的交流跟学习。事实上我觉得啊，这个我们都讲嘛，那就叫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那任何一个企业如果是要永续的话，它一定是在一个红海策略里面，一定到某个程度它就会碰到一些瓶颈，那它就需要变。那变了以后就有路可以通，那通这个就会久。所以如果我们基本上啊，如果我们等到碰到瓶颈再来变，那就像这个刚刚洪董事长讲的，在事实上我们就已经失去了主动权，我们事实上都是在被动的应变。所以台泥在过去的这个十年里面，我们就是希望把这个每一次被动的这个应变而每一次变，事实上我们被动应变也还变得成功，但是都没赚到钱。那我们现在可不可以变成主动的来应变，把被动的应变变主动的来观察趋势，主动的来利用这个变化来创新，变成一个新的蓝海策略的一环啊。所以现在呢我有这样子，我觉得任何的一个就像刚刚这个洪董事长或者是像这个我们刘院长所说的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竞争跟现在经营的环境都是多变的，常常呢出现的这个竞争对手是你向来不会想象得到的。所以如果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还是永远留在自己的所谓这个舒适圈里头，事实上到最后就是被人家追赶，或者是跟人家销价竞争。所以如何能够改变呢？是变成过去台泥很重要的一个课题。那我们也逐渐呢希望在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下面能够积极的主动来应变。那可以我们可以这个因为如果这个整个环境不变的话，我们就没有机会。所以如果掌握了这个机会，然后可以在别人还没变的时候我们就先变，然后就顺着变的话，那基本上我们就有可能成为一个永续成功的企业。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为什么一定非要创新不可。 那我们掌声谢谢顾董事长。您这一讲特别好，这个真正的对手往往在你不期待的地方出现哈，所以我想那个 SK2 现在一定台泥关系企业。谢谢董事长提醒我们这个被动跟主动之间的差别哈。被动也许只能让你不亏钱，但是不会让你赚钱了。真正要赚大钱，我相信我们在座都有这个心愿，还是要主动出击哈。好，我手上有这个东西哈，这可不是你家水泥工用的。这个东西呢，是我们廖总很重要的一个发明哈。廖总其实也是在工研院服务有15年之久啊，也许没有院长33年那么久，但也是很资深的工研院人。那刚才我提到说，工研院这些年其实孕育了240家公司啊，其实廖总的公司也是其中之一。那在2012年，他从工研院毕业了啊，然后开始做医药的医学的材料啊。那这个呢，就是一个人工泡沫脑膜。听起来很玄，对不对？没错哈，就是你喷出来的不是慕斯哦，不能弄头发的，是要弄头发以下的东西的。好，这个非常专业，我请廖总自己来解释，然后也请廖总诠释一下为什么非要创新不可。我们掌声欢迎廖总。 好，我想今天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来参加我们公园这个新书发表会，非常感谢主持人的介绍。那我想其实我有点兴趣，因为刚刚在座都是前辈或是院长或是真的在企业界，我们算是比较新创的工作，因为我在工业过去工作15年， 然后我大概四年前就出来创业，这样还没满四年，快四年这样子。不过我刚刚有，其实医疗产业真的跟其他产业真的很不一样。我想其实我们做这脑膜，我刚刚有提到，我在公园的时候大概做了三年，那时候我在赵所长的领导下做了三年，然后我那时候只是号称我挑一个比较简单的题目出来做，啊一做又做了四年哦，包括我们之前公园董事长，哎怎么一天到晚讲同一个题目？可是我常常觉得说，其实医疗跟其他产业，因为我觉得当初，其实我们当初其实医疗题目，大家可以讲这样，七年前选的一个题目，到现在才要商品化，其实说真的，东西如果当初不是很创新，到现在其实做不下去了。所以医疗的东西其实跟其他产业真的不一样，就是你在选题的时候一定要做一个非常，因为你的东西不是明年后年就要出来。搞不好七八年后才有机会产品上市，所以这边说我们在选题的时候，其实我非常感谢公院。其实公院之前那一波转型，其实在做比较前瞻、比较创新的这一块，其实转型对台湾这一波的转型是蛮重要。因为我们在那个阶段，大家讲的题目都不会想说国外在做什么，我们要做改进，而正那时候在做说国外什么东西大家还没做出来，或是你做出来的东西是全世界没有的。其实我真的蛮有感触，因为出来创业，然后我们隔年就去美国的另外一个机会参展，一参展就有机会，所有的大厂都来我们摊位，而且排队来看。他说我忽然觉得压抑，原来我们公园技术已经这么创新了。只是我们当初说真的，我们在台湾自己都还不知道我们怎么创新。可是我觉得一个观念的改变，其实就会差很多。而且有观念的改变，其实公园又愿意这样子勇敢的推我们这种新创公司出来，我觉得台湾就会慢慢就会有转变。所以从观念改变到你的技术转变，到人愿意，像我们这些人愿意出来做这个，我觉得台湾，我可以看到台湾这种创新的机会越来越多，而且未来应该是产业转型可以看到从工业这个起点可以看到一个很不一样的未来。 是哟，来我们掌声谢谢廖总。所以廖总，您从公园毕业，然后现在开始创业，正是我们刚才提到这240个公司一个具体的呈现，而且也是公园这个模式一个非常有力的佐证。也谢谢您刚才提出这句话，不要看国外做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而是要看国外没做什么我们去做那个。这其实就呼应我们古董刚才讲的，不要去追赶而去超越。好，那接下来我第二轮的问题，想要带领各位媒体朋友们了解这书中36个故事中一些比较具体的情节，因为在座可能有一些朋友还没有看过这本书啊，它具体的情节都非常精彩哈。我想还是先从主人公医院讲起好了哈。我刚才引用的这些数字其实非常令人赞叹哈。这个其实44年是蛮短的时间，但是有20000多个专利以及发展出这么多成功的公司哈，然后这5年又得到这么多国际的奖项哈。公园院在创新方面、推动创新方面，是不是有一些独特的心法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 好啊，独特的心法，我先跟大家讲一个老的故事，再来讲现在哈。那像台湾基体电路是做得很成功，那我们也曾经有机会跟当时的年轻人，后来都变成大佬级的。再谈起来，他们都说当初在做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想到会有后来的那种结果了哈。那所以这个也跟我们做创新的管理有相当大的关系。就是如果逻辑很清楚，看得很清楚，要去做到别人没解决的问题，那其实是不通的了哈。那要怎么做哈？就东试西试嘛。那个所以如果从今天的话来看，我觉得就是连结和 interaction 跨领域的连结和作用嘛哈。我想在今天这个时代有很大的改变哈。其实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 connectivity。那学理上，连结会产生收敛。那另外呢，从系统的观点，这种大量的连结就有可能涌现emerge 出来一个原来没有办法预期，就是一个非线性的过程没有办法预测的。那我们多年前在院里面也试着沟通，就是说 当时在所里面哈，说一个所，我们这个规模，我觉得我每年总是会产出一个、两个、三个、五个蛮突破性的成果，啊，就像台湾，每年大概都会有几个台风哈，但是什么时候来，台风多大什么哈，那我没办法告诉你哈。那后来我们也发现，真的就是每年啊，总是会有一些这样的成果，所以从公益院的创新体系来讲，刚刚我们的美丽的司仪小姐也有讲，我们整理一个所谓 Open Innovation System Platform， 那在公益院小的不计哈，因为小的没办法算，大的也有上百个哈。那它整理最大的目的就是让连结可以更有效，包括我们内部的连结、外部跟产业的连结、跟学校的连结、跟国际的连结。那连结干什么用？就是我们相信 connectivity 就会 converge， 会产生涌现性哈。那如果各位再加上一点，听刚刚那个 R&D 100的那个，刚有个老外那个叫 Tim 哈，他是 R&D 100那个杂志的负责人哈，那个他其实给我们的 comment 就是说，像美国的 National Lab 因为他们就是做那类的事情，所以他们比较容易得奖哈。那你如果去看美国，像徐燕，他很创新，我看他五年得了一个 R&D 100，那个 CEO 的法说会哈，年度法说会也是一页啊，会特别拿来讲的哈。因为你做很应用的东西，要得那个奖是不容易啊。其实今天我们在座的这个不管是古董、红董，他们得奖啊，其实比那个 National Lab 得奖要难得多，而且意义也比较大了哈。所以我想讲了一串哈，就是我们的心法是什么啊？我觉得关键字应该就是大量的连结，跨领域的连结因为我们一直相信台湾这样子一个规模，所有的行业都具备，也都达到一定的水准那如果要在世界上有独特性，如果我们能够连结，包括工业能够跟台积集团连结，跟如虹集团连结，我们即使跟新创的公司台生财也能连结那整个台湾连成一片，学校、企业那形成一个我们独特的平台，也就是我们的生态系统，就是台湾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 好，我们掌声谢谢刘院长。强调这个连结哈，各位可以看我们今天的主视觉，我们这个后面的看板就是一个大脑，有很多点连结在一起。那公益院其实一直在扮演这个角色，当然也未来欢迎我们媒体们一起加入这个连结圈让我们这连结力量能够更大。好，那我就接着刘院长您刚才的话来请教我们顾董事长。刚才刘院长提出像这种大型的企业，比如说台泥，要得到这些创新奖是更难的。顾董，在您推动集团内创新好。企业大这个特色会产生额外的优势或是困难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遭遇跟历程。 当然是会碰到很多的这个困难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型企业也好，我想小型企业也好，在我们的经验里面，这个除了刚刚这个院长说的 connectivity 这个以外我想把台泥的这个我们的三个看法也提供给各位做参考。第一个叫做跳出框框想，就是什么事情都不要被自己的那个原来的范围这绑住，那不然的话你是跳不出来的。那我就举我们台泥跟工研院的合作，我们一开始是跟绿能所，后来我们在绿能所这个先做了二氧化碳捕捉，然后呢，我们就觉得说光是做二氧化碳捕捉没什么意思，那我们来做微藻固态。那我们就请了这个一样的绿能所是微藻固态后来当了到虾红素的时候就生理所也来参与。所以不要只是被那一个你所做的那个题目绑住，你就是在那个里面一直跳一直想。那我想刚刚除了这个 connectivity 以外， 就是我们真正参与的人，就是不要局限于自己的那一个工作或者那个范围，或者他的职能的舒适圈。我想说这个是第一个。第二点呢，我想叫做找盟友。找盟友的意思就是说，事实上二氧化碳对台泥来讲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未来呢可能是会变成像现在的这个这个 SOX 或者 NOX 啊，就是二氧化硫或者二氧化碳，甚至这个作为粉尘的排放一样。因为它对于这个温室气体对于这个地球暖化或者是所谓极端气候的这个影响太大，所以到最后可能会变成一个税，会变成我们的费用。那干脆我们现在就把我们的危机啊来当做转机，但是我们自己没有那个科技，所以我们就找了工业人员。所以就是找朋友，不要局限于在你自己公司里面去找你会的，去找你可以跟你结合的朋友。我想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可以跟各位分享的，就是说要有一个很明确的叫做成果导向。我们常常在做这个创新跟研发的过程中间，常常啊预算不能控制或者成果不能控制，所以在这方面一定要抓得很紧。那这样子的话，对于产出跟时间呢，就会比较有谱的。所以我想这三点呢是台泥的一点经验，也提供给各位做参考。 好棒，好实际的经验，我们谢谢。第一个是跳出框架哈，找盟友哈，成果导向啊。其实您刚才提到讲盟友的时候，我就深切感觉到您的想法是一以贯之的哈，就是说不是被动式的去解决问题，而是主动式的去预期问题哈，所以不要等二氧化碳开始变成成本的那一天再来解决，而是现在就预期产生一些解决方案，然后防止未来成本的发生哈。所以成果导向非常重要，所以各位贵宾，我知道你们今天都免费了拿到这个面膜哈，我希望你们今天晚上回去敷的时候拍一张照片 po 在你的脸书上哈，然后请你的脸书朋友去买好不好？因为没有赚钱的话，创新不能持续了哈。廖总，在我们新政府的政策之中，其实生技也是一个大力鼓励的领域啊。那但是生技这个行业的一个特性就是说，它的研发时间特别的长，风险特别的高。所以好奇在这个领域做创新，您的经验和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想其实在公园阶段中的我们的创新，我觉得公园对我们的影响，其实我最大的感觉就是有两院长刚讲的跨领域。因为我现在举我们现在的一个产品，就是泡沫胶原蛋白，其实讲起来我们里面有一个关键的，就是要一个二氧化碳还有二氧化碳的钢瓶。因为我本身在做胶原蛋白，是做生意材料，可是呢材料怎么做都是那一块膜，有没有本来做人工脑膜，本来就当面膜，可是脑膜在贴在脑上面，就那一块膜，那块膜怎么做就是那样子，也不会有什么变化。然后那时候我们在工业，其实在研发技术上发现，它只要跟二氧化碳混合在一起，这样子就会变成泡沫状，就会成胶，这是一个蛮特殊的。所以那时候我们在工业发现这个现象又其实蛮兴奋，因为这是一个蛮大的机会。可是这个机会说真的，你要做成商品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说真的，我以前本身也在做材料，我也没做过高压气体，也没做过什么那不锈钢瓶。可那时候也蛮有趣，台湾这个产业是一个非常适合做医疗器材，台湾产业真的非常丰富。因为我那时候见台湾见了全世界最大的小钢瓶厂，就是那种 BB 枪啊，多汽水瓶。那我们这样看到台湾竟然有一家公司在，我想在那个林林，我知道在那个湖尾工业区，现在全世界最大的小钢瓶厂，一年生产1亿2000万吨。对啊，那时候我发现台湾竟然有这样的工厂。所以那时候我在工业的时候要出来创业，人事找他们说帮我灌这个气，对啊，我也找他们找不知道多少次，然后终于愿意帮我灌这个气，然后跟我们合作开发。然后后来另外一个钢瓶的问题，钢瓶是要用，因为那个它的钢瓶会生锈啊，因为里面是装二氧化碳，刚刚我现在放胶原蛋白进去，会一喷出来就生锈。所以那时候我们找到另外一家是做无胶瓶的，还有棒球棒。所以台湾蛮多那种传统产业，其实说真的。我常讲一句话，台湾产业什么都会做，可台湾产业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不知道做什么。可是连我们这样的公园东西，我们这什么都不会做，可是别人都会做的。就变成说，如果我们愿意用这种方式去找整合，有没有？所以我刚讲的医疗器材或医疗产业，其实我们最大的一个根源就是要从临床上的问题来解决。所以刚我讲刚那个洪总来问我说，你以前不在公园在做骨科，怎么现在跑去做脑了？ 其实很大原因，因为说真的，我们是看到那问题有机会，然后我们去整合技术，我觉得这反而是一个创新蛮特殊的地方，而且台湾是一个非常值得去做动，只是说我们台湾过去以制造业为导向去做出东西来，而不强调 要做什么。可是如果说我们思维上愿意改变去，我想要做什么，台湾这种东西就可以做出来，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环境。 那廖总，您刚才的分享完全呼应了顾总，还有我们刘院长刚才讲的，第一个是找盟友嘛，哈，而且这些盟友表面上看起来不像盟友，哈，意外的发现他们是盟友。另外就是刚才刘院长讲的这个连结嘛，哈，这些就是你要跳出框架去找这些别的产业的人，他也许可以创造一些额外的价值给你。好，那我们掌声谢谢廖总这个故事的分享。好，我要回到洪总。洪总，刚才我有预告哈，我刚才顾总在谈要不要追赶、要超越的时候，我立刻就想起您的故事，书中也其实有写哈。这个当年那个纺织产业是夕阳工业，然后您收到一块小小的布，开始做了很大的转变，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经历。 好，当然在创新也好 ，NY 也好，它都跑不了。第一个你要人，那第二个是慢。第三个，你有市场，成果就是要有市场，没有你赚不到钱，你的产品也没有办法行销出去。那在这个创新研发过程当中，你会遇到很大的问题。什么问题？来的东西，失败的东西，来的奇奇怪怪的东西。那要靠的是什么？人去解决。人的解决，你不是单一的，一个行业，务必是在于各行各业，就等于要必须要一个异业结合。啊，顾总刚才有提过，你怎么去找到你可以互相互补的盟友？你肯定跑不掉。你要创新，你这一点只有单一的不可能的事情。那最重要，现在创新的东西，唯一最大的辛苦，你有的产品，但是你怎么去有成果？这是行销。所以你产品要去做研发，而不是闭门造车的东西。你要很了解我的市场，哦，要怎么去推？那这个错也要去行销，才能够得到未来更有进一步的去发展另外一个行业。你假如只有创新东西，但是没有成果进来，你永远钱都会花完。哦，谢谢。 这也是一个成果的导向哈。来，我们掌声谢谢洪总的分享。也呼应了刚才顾总讲的成果的导向，以及提出一个新的论点，就是行销的重要。哎，这可以写另外一本书，开另外一个论坛啊。这个大爷让我们很多台湾品牌头痛的地方哈。不过那不是今天的主题了哈。好，现在我们大概还有两三分钟的时间，所以很抱歉我没办法邀请各位媒体朋友们在现场来提问。待会私下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再来安排。不过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要请四位给我们做一个结论哈，就是。很多朋友透过今天媒体的报道会看到这本书，会读这本书。现在此时此刻，台湾各个角落，不管是个人或企业，他们都在想创新这件事情。那四位都是过来人，可不可以用一句简单的话或简单几句话来给目前想要创新的人一些建议、一些鼓励？那顾总，我想先好。那洪总，我先邀请各位。好，请。好， 简单。要创新，不怕失败。你唯一在失败。求进步，你才有得到未来的成功。谢谢。 好，我们谢谢洪总今天的捧场。刘院长， 我们创新就是要问题导向，那透过解决在地的问题，把先进的技术巧妙的运用出来，解决困难的问题，那这个 solution 一定可以行销全球。 谢谢刘院长哈，虽然多了一个关键字哦，不只是成果导向，这是顾总刚才的名言。现在有另外一个名言叫问题导向哈，要预期那个问题，不要等问题来找你，你去找问题哈。顾总，请。 我可以跟各位分享的说，是这个创新呢，它是一种态度，它是一种信仰，它是一种行动，它更是一种主义。这个只有。永远贯彻这样子的一个思维，任何的创新才会产生。 好，态度、信仰、主义，哈，这很重要，哈。好久没听到三民主义，希望创新主义成为社会上新流行的名词，哈。好，我接下来请廖总。 其实我自己的个人的一个经验是，其实我们常讲说成功没有捷径，有没有？可是我现在发现，成功这条捷径。就是你勇敢去挑战困难， 我现在反正觉得真的勇敢要挑战困难是成功的一个捷径，反正是我们台湾过去不敢做的事，现在反正是勇敢去做点事情，反正是容易成功的捷径。好，谢谢。 好，我们谢谢廖总的提醒。好，那我们也谢谢四位贵宾。我想可不可以最后邀请四位贵宾，我们在台前我们再合影留念好吗？然后我把时间交给司仪。 好，这是非常精彩的论坛，那我们现在就请主持人还有四位语坛人再次合影。好，请看向前方。